爱国敬业，诚信友善呢、啊、哎呦，这就是啊，俯拾皆是，是吗？ 为国家那活存，凡日艰苦 看了没有？你看了没有？是吧？有些个膈应精细的朋友，他不言语了吧？这都再论的哈，正是正经工作他不抓，除了偷奸就耍滑。问他为啥搞腐化，他说只因未提拔。还有这个事儿呢？你看看，《瞭望周刊》的新浪官方微博再次敲响了警钟，这是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言论当中谈到的。问题儿什么呢？要警惕啊，不言之中通款曲。没听明白，这是文词儿。就说啊，政治生活当中有些干部表面上听他的言辞你看不出毛病来，但实际上他违反党纪国法，违反原则，桌子底下那地方啊紧着忙活干嘛呀？通风报信儿的，给说人情的，呵，倍儿默契，不用这事儿都挑明了说。比如说，打个比方啊，组织决定了要提拔某个干部，这边刚刚这是说去，这事儿刚刚领导谈完了，那边本儿短信、微信就发出去了，俩字儿过了，那边明白了哦。嘿，哪天我请你吃饭，说是啊，有那干部出问题了，准备让他喝高碎了，决定审查了，这边得着消息不敢怠慢，赶紧本儿短信微信又出去了。哎，我说注意点啊，嘿好嘿嘿家伙，这就说啊，自作聪明，这也是啊，相互之间有没有利益输送啊，是不是团团伙伙？那位问了，这个精细里头有吗？有啊，通风报信啊，发短信啊，短信那会子没有，是吧？你想明朝那会儿，那都只能是写信了。 当今天伦滚呐。 你看了没有？互相之间通风报信儿吧。那位说谁没提拔就进去喝高碎了。嗨，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转载的是新华社的一篇报道，言道谁呀？河北大名县的县委书记，这人姓边，边飞书记，现在不是了啊，都进去了。哈，曾经历任。在河北历任三个县的县委书记，结果他及其家庭成员拥有财产超过1亿。嚯，这家伙 进去之后，铁窗之内这个边飞忏悔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干这个事情，嗨，说是你有所不知啊，我在县委书记的位子上头坐的太久了。哦，那就是不是，就是因为感觉工作干的还可以，但是一直就没有提拔，心态由此失衡。头一任还凑合，赶到第二任县委书记开始，那就工作就撇一边了，只想怎么，哎呀，有什么歪招邪招去搂钱去呢？那说这个京戏里头有吗？有，心态失衡的县令吗？啊，你刚才算让您问着了，还真有这么一位，是吗？考证出来了。 传世人修为官， 看到没有，念秧了吧？正是全力打造好政府，简政放权，市政图翻翻账本数一数，还有哪些长梗阻？那得去医院瞧病去啊！不是，就打个比方，瞭望周刊、新浪官方微博，什么叫长梗阻呢？哈哈，就说这个简政放权的过程当中，还有哪些个导致咱们这好政策它没法落地？是吧，梗阻嘛，给挡住了。怎么来检验简政放权是真简真放呢？瞭望周刊言道，那就是什么呀，很简单呐，是不是方便了老百姓啊？那位问了，哎，这个方便老百姓怎么论咱们懂，那要不方便老百姓，这个怎么讲呢？啊，这得问姜昆老师啊。 行，这还有个宣传科长， 宣传科长已经走出来了。 嗯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不是不表态啊。 嗯， 我就早知道这个老电梯迟早是要关住人的，我就是不说。 你怎么也不说啊？ 不是，这么老的电梯关住的人一点不奇怪，关不住人倒奇怪了。 正是小小孩童好可怜，被人打成重伤残。年迈的老伯真有胆，举手要打小青年。什么事儿啊？嗨，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深圳晚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深圳罗湖区，有一七岁的小姑娘，小丫头，孩子呀，这个有时候出去啊，买个冰棍啊、零食五的，觉得兜里头没钱，零钱不够，怎么办呢？这孩子也是淘气，不懂事，回家呀偷家里头大人的钱。事情被他的母亲发现了，哎呀，真是啊，严母啊，什么意思？太严格了，呵，气的呀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抬起手来噼里啪啦乒着乓乓，愣把这七岁的小姑娘啊打到医院去了。打伤了，瞳孔都散了，呈现昏迷状态，打成重伤，生命垂危呀。那位说这后妈太狠了。 No， 亲的孩子，亲生的亲妈啊。90后小孩，小孩是七岁，怎么90后啊？他妈妈90后，这年纪轻轻的，这玩意儿他不懂得怎么教育孩子吗？可说呢，你看还有那个事儿呢啊，大街上往下撇孩子啊。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转载现代快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江苏扬州，这就是七月份的事情。刚过去没几天，那一小区啊，二楼阳台上头，说是那几天当地正下着雨呢，蒙蒙细雨当中，打那二层楼上的肉啪扔起一孩子啊。好，胎盘和脐带还连着呢，得亏是让路人发现了，赶紧的说是找啊，怎么回事啊？ 打二楼下来的吗？他说不是，二楼那地方啊是给隔了一下，打四楼下来的，得亏是二楼有这么一个小台阶儿，否则的话这孩子就完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说他妈妈扔下来的，亲妈啊，18岁的姑娘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孩子是救过来了。你说这什么事儿啊？还有那个呢，不是说呢吗？那个老大爷啊，特别厉害，那是啊，打那个小姑娘啊，哈哈，好家伙，人民网、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这头几天的事情，武汉地铁2号线靠车门那个地方坐着一小姑娘，正在玩手机呢。门一开，上里老头岁数也不是很大啊，你想他还有劲头打人呢，知道吧？上车之后，哎，指着那小姑娘就开始是破口大骂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这孩子，你怎么不给我让座啊？你怎么不懂事啊？当然骂了很多脏话，小孩吓一跳，哟，赶紧收起手机。那行，那我现在让给你行吗？那你让我晚了。呵，继续啊，老头跟他媳妇儿俩人又就是骂不停口啊。把姑娘气得浑身发抖，说你讲理不讲理，我都让给你了，你有完没完？没完。老头抄起那手杖抡圆了要打那姑娘，得亏是边上乘客上去之后把手杖抢下来，说您不能这样啊，总算是没出大事。可是咱们问一句，哎，我说文明素质哪儿去了呢？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的话外之，民族精神要延续，代代相传，得牢记版。我是立新，打人骂街的那个啊，他平时一定不听京戏啊。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，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今日头条。人民网说的是人民日报评论员二论，做好当前经济工作。怎么做呢？坚持发展是硬道理，我们不是不要 GDP， 而是要那有质量、有效益、可持续的 GDP。 新华网说的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讲话花好纳税人每一分钱。国家这边减税降费为的是给企业发红包，中央83个部门首次公开了工资福利支出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新浪腾讯说的是什么呢？咱们这个政府这边啊，讲话官方今年已经5次提出落实百姓带薪休假，说要鼓励啊大伙儿周末休这小短假。这假怎么休呢？就说您要是没旁的事情，工作忙完了，中午到下午这会儿没什么事儿了，可以早点走。算上周六周日，哎，你看这2天半挺好，是吧？另外呢，说的是西安突发山洪，又冲走了9名游客，已经导致6人遇难，是3人失踪。说那个这城子有那个偷渡到国外去的啊，说是怎么着到人家那地方干嘛参加圣战去了，加了引号的啊。圣战，哎呀，呵，这家伙厉害呀！后来呢？后来发现让人骗了，什么圣战啊？最后沦为蛇头的人肉提款机，好嘛，给人送钱去了，上了贼船下不来，这个历史上也有啊。 哦，天天只望他。 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新京报，这是一通知啊，大伙儿许是昨个就听说了，这因为咱们这个赶上田径世锦赛，还有就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，很多的活动啊，这个要保证空气质量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拿出了一个现行的方案，20号到9月3号， 8月20号到9月3号，北京单双号限行，限行的时间呢是每天凌晨3点到24点。啊，这个北京青年报也说这马是特别强调，说是公车全天要停驶80%，纯电动小客车不受单双号限行的限制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其他方面的新闻，这是北京市住建委严道要严厉打击开发商捂盘哄抬通州房价，借这个发财是吧？这必须得严管，全国中小学都要开设劳动科，劳动最光荣嘛，是不是？京华时报，这个北京住建委说到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这个有人哄抬通州房价这个事情，特别强调了北京的房价不会大起大落，那就好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北京晨报说什么事情呢？咱北京有19位建言人参加“135”规划首场公众建言会，来自各个方面的啊建言献策的市民老百姓，大伙建言什么事情呢？说是东西城的文物保护区不应该再拓宽马路。嗯，说得好。看看大报吧，今天的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言论，就说这橙子不是那个少林寺释永信方丈这儿啊有点事儿不是吗？啊，说是有一个叫自称是少林寺弟子释正义的啊举报，呵，爆出猛料这那个。那么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引起了包括国家宗教局等等吧方方面面的关注，事情恐怕是不小。那么如何解决呢？人民日报的言论认为需要正面回应，是吧？唯有澄清喧嚣，呈现了真相，少林寺才会归于从容，少林文化才会继续勃发生机。有道理。人民日报说呀，就是说那个农民工啊，就是有一些担忧，这个不是说泛指啊，指的是头一代农民工，最早的外出打工的。怎么呢？有一位老段师傅，他的话很有代表性，怎么说的呢？说是等干不动了，谁给我养老喂？嘿嘿，还真是个事儿。所以说呀，社会保障是吧，这方面呢还得再合计合计。人民日报说什么事儿呢？呵，各地啊这都紧着部署采取措施，比方说深圳严厉惩治不收敛不收手的这个，查明了裸官212人，调岗44人，裸官是吧？您都明白啊，我就不解释了。还有呢，不是说呢吗？党员干部能上能下吗？优进劣退吗？浙江2年时间调整了1000多名干部，安徽人讲话了，太平官挨我们这行没有市场啊。哎哎，哪儿去您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嗨，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下面是这个一句话新闻，这是北京青年报啊，说是11的火车票呢开始卖了，热门线路挺紧俏的，各位要是掂量着11出门呢，买票还得抓紧。另外安全也了不得，北京青年报说了，说是有一趟进京的列车遭遇暴雨，3节车厢滑轨，全车倒是没有人员伤亡，有惊无险。事情发生在陇海线，因为暴雨中断了运行8个小时。这方面呢还是多注意吧，是吧？北京青年报说到目前为止，咱北京市已然清退了12200名地下租客，就租地下室的那个，安全呐、什么之类的啊，治安呐，它都是问题儿，是吧？京华时报，新发地市场的商户将减少近半，这边改造呢。北京青年报说呢，咱北京啊，失独老人今后住养老院可以免担保，就是免费给他们担保。哎，这好啊，今日人物 首先啊，鸽子不是人，我知道他养鸽子，他必须是人养的嘛。哪儿的事情啊？武汉江岸区，呵，了不得了！哎呀，有一挺漂亮的公寓大楼，大伙儿啊买了房子，纷纷搬进去。来了这么一位，哎，人家说了，啊，说是人家就是为了建鸽子笼，他养鸽子，鸽子爱好者就好奇这个，买了顶层四套房，在顶层建了一个被人称之为史上最牛鸽子笼。呵，养的那鸽子总面积啊2000平方米，上百只鸽子跟里面养活着。他那一开始一哨那鸽哨，那鸽子打那个楼上噗飞起来，那叫一个壮观呐！呵，眨眼之间，唰，这附近啊，方圆啊，附近吧，反正是方圆附近，哎哈哈，就开始下鸽子屎啊！哎呀，大伙儿就别晾衣服了，跟您说的夸张点，连炒菜都得捂着，为什么呀？鸽子屎就直接掉在那锅里去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好几年了，住户投诉这人呢是置若罔闻，最后政府这边没辙了，下最后通牒了，您这是违规建设呀，是不是啊？今日人物之二是北京晨报说的，嚯，这家伙俄罗斯的表叔，谁的叔啊？啊，就是这个，这是俄罗斯他们这儿一个秘书啊，新闻秘书吧，叫佩斯科夫，最近呢说在这个婚礼上戴了一块手表，大伙儿一看，呼，这手表价值3700万卢布，合人民币372万元，不仅如此，全球限量只有30块。呵家伙，可以啊，家趁人值。是啊，俄罗斯人说了，有那个反对党吗，反对派吗，这款手表价值一套房，他本人公务员，这表嘿嘿，怎么来的呢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招笑了。 嚯，0823说了啊，今儿这京戏国粹放的太好了，鼓舞人心呐！那你看看，是吧？6951也说，这家伙这播这些京戏哪儿找去的呀？怎么跟咱们这个新闻这么的贴呢？你看看，是吧？这方面还真是咱们下了功夫了啊！哈哈，对，那么不谦虚，你看这为大伙服务，我这个努力，这还怎么谦虚啊？不是说怎么好，这京戏那是人家唱的好，艺术家唱的好，那当然跟我没关系了，是吧？这个必须的啊，就在弘扬这个传统文化啊，弘扬民族的这个优秀的文明这方面。正如4548所言，哥们儿，我必须正统，那必须的，理直气壮啊，是吧？这没什么可说的，是吧？还有这个微信上的管小根啊，是这么念吗？念错了，对不起啊，是吧？啊，可不是嘛，你这个啊，少林寺这事儿真得弄清楚，可那必须的，是吧？是吧？佛法那什么嘛，是对啊，七姑奶奶啊，七姑奶奶讲文明有礼貌嘛，这不只是对年轻人，你上岁数人也一样啊。荣平也说嘛，安全生产，安全工作，这必须得常抓不懈。布丁来了啊，说真是啊，有些人这太不讲素质了，是吧？这素质太低了啊！微笑玉圆啊，这个踏雪寻梅，小铃铛，小罗，嘿，北京歌哨，哎呀，还有英文呐啊，是吧？你看娟子，哎呦呵，二马师傅来了，说京戏放的好，是吧？这必须得爱听国粹啊，咱们这必须得赞一个啊，赞的不是我，是京戏，是国粹，你知道没有？啊，抓紧时间啊，还有这个事儿呢啊！北京晨报啊，说是前天下午2点来钟，密云古北口那边有条山路上头，开车本来就得特别精心小心注意，谁成想来了一辆越野车，他着急忙慌，他要超车，找了一弯道，还特别窄那个地方，噌一踩油门就窜出去了。结果你想，那弯道啊，视线本来就不是特别好，就这功夫他那一窜出来，迎面过了一公交啊，咚，迎头相撞，导致6人受伤。 哎呀，其中有一位伤势还挺重的，你说说看，这超车太过分了，您说呢？嘿，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啊，这是。啊，北京歌哨，这您不用想太多，这跟您没关系，哈哈，对，我说那个是另外的一码事儿，跟您不是一回事儿啊，抓紧啊，京华时报，就说这个北京一的哥啊，这跟这个的哥师傅的整体形象这是没有关系的啊，哈哈，那位说照顾的还真周全，那是啊，我哥呀，那得了吗？说有一的哥师傅啊，够可以的，这位喝完了之后还开车还上路了。结果呢出事儿了，撞了之后呢，边上有人给拽出来了，这功夫呢有那个市民呐，啪啪啪跟边上拍照，和这一拍照，这的哥不干了，哎，怎么着，谁让你拍照的，铁了框了屁了啪了，好吗，把人给揍了，弄到派出所去了。后来呢，这个的哥酒是差不多快醒了，明白了啊，赶紧跟人道歉，这事儿了事了。但是呢，喝酒这事儿没完，警察来了，后来一测这位还不单是酒驾啊，喝的还不老少，醉驾。这出租汽车司机这玩意儿，他不能在运营的时候喝酒，这不是常识吗？还有啥？嘛去啊？ 回家吃饭去，这不读报结束了吗？ 谁告诉您的？还有呢？ 哦，是啊。 4038，好，太好了，今天这京戏啊太贴谱啊，贴近咱们这主题，那必须的，是吧？1909，瞧您说的啊，你这呵呵不能那么说，这个反正超车这确实不对啊，这个抓紧时间啊再说一档子事儿。不，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，京华时报的报道说，有一导游一小伙子，这个到车行去啊修他自个儿那自行车，一看这车行里面啊放着一豪华自行车，豪华的意思就是他可能这车呀里面这个配置比较高，有那样的车，挺老贵的，10000多呢。哎，这可以，这我试骑吧。人也没拦着他，这位给骑出去了，骑出去你倒骑回来呀，啊，他给骑走了。那人商家不干啊，报案了，一报案抓起来上法庭受审，还说呢，哎呀，不是，我试骑，对呀，那你不能往家里骑，我是中间我出了车祸了，我让那个大货车给剐了。我一看，我这回头再还吧。你看，谁成想他们这么 hold 不住，真的吗？后来人家里面自己亲人作证，他身上那伤啊是陈旧伤，嘿嘿。哎呀，这就是不合适了，是吧？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啊，大伙这么照应我，是吧？这个啊，这个读报呢，反正是捉嘴笨腮，是吧？